時間，咁我讀讀經啦 ，Kathy 姊妹，唔該。 大家早晨，今天的经文有两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约翰福音二十章。请听我读出约翰福音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现在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圣经的话读不完，上帝藉着去赐我们福。 今日嘅我哋好高兴有梁瑞牧师喺当中为我哋正道。咁今日除咗上昼之外，下昼都有个讲座同咧分享宣教差传嘅。咁稍微想介绍下梁牧师。咁就我初識啊梁牧師咧，佢係遠東嘅負責人。不過佢話唔好從嗰時睇少太耐歷史啦。雖然佢好後生，但係佢好長嘅侍奉經驗，所以唔好從遠東啦，近啲啦。近啲就佢就播到 Vision 播到會嘅牧師。咁而家就退休之後咧，就十多年嚟咧就參與咗呢個非洲嘅宣教熱心嚟到參與。所以今日聞到啲非洲的味道的話是從他而來的，但是非洲的氣息給我們。今天的講題是再談這個教會與宣教，麻煩梁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勸牧師介紹我的時候呢，又說我年輕，又說我退休，很混亂。今天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跟大家來到去分享一個我自己在過去侍奉，無論你怎麼看都好，都是有一段很長的年日。在我過去幾十年的侍奉的當中，在過去這十二年，我一直都是在宣教，其實我未退休的。過去神俾我呢十二年咧，就專責係喺呢一個嘅宣教入邊。咁我自己喺未人即係專職或者係集中嚟到做呢個宣教之前咧，我過去一直都係喺即係教會入邊嚟到侍奉啦。雖然喺教會侍奉之前咧，有段嘅時間好似頭先宣牧師所講，係喺遠東嗰度嚟到去侍奉。不過呢，我有十幾年的時間一直都在教會，所以呢就我想我都會明白在教會裡面，或者弟兄和姊妹在教會裡面的一個成員，我們在教會裡面侍奉樣，我們會對教會呢會有一個看法。不過呢，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呢就住一個的題目，就是呢教会和宣教。那我不想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觉得你现在做宣教，你当然是讲宣教重要啦，有一点是卖花赞花这种这样的味道。我想跟大家是真的再来到去看看到底宣教是怎样样的一样的东西，特别是教会和宣教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同睇呢个题目嘅时候呢，我就想从一个最基本嘅问题嗰度呢，同大家嚟到讲下，到底呢乜嘢系教会先？当我哋讲教会同埋宣教，教会系咩嘅一回事？咁当我哋嚟到去睇或者问呢个问题，乜嘢系教会呢？我相信一般嘅理解呢，都系教会就是基督徒敬拜，或者在那里呢大家一起有相交的一个的地方。既然教会是一个地方呢，那自然呢它就有一栋的建筑物，它是一个的地点，是一个就是很具体的一个的地点。那么教会是不是一栋的建筑物呢？当然教会不会是一栋的建筑物。教会若果是一栋建筑物，或者说是一定要有建筑物才是教会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间的教会，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或者启示录里面都有很多的教会等等，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某一间的教会呢是有一栋的建筑物的。那我想我们某人呢够胆来到去否定圣经上面的教会不是教会。所以呢教会不好来到是用一栋建筑物来到去范围。事实上呢教会几时开始真正有一栋建筑物呢？大概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呢，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是差不多可以说是由主后第四世纪那阵时有个罗马的皇帝，所谓叫做康士但丁。咁咧，呢個係第一個嘅羅馬嘅皇帝咧，佢話佢自己信咗耶穌。咁即係因為皇帝信咗耶穌，咁啊，所以咧個個都願意信耶穌。所以忽然間咧，整個羅馬帝國就好多人都話要信耶穌。咁一下子咧，呢個羅馬帝國多咗咁多嘅信徒。咁啊，呢個羅馬皇帝康士但丁啊，佢真心又好，假又好咧，佢既然話佢自己係信耶穌，所以咧佢就喺即係全國咧。都说我们不如来到是起这些的教堂，让那些的信耶稣的人可以公开地在这里来聚会。所以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真正一栋一栋所谓教会的建筑物都是由主后四世纪的时候来到去开始。不过我想说教会不是一栋的建筑物。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唔好讲到咁远吓。喺中国大陆过去咧有段嘅时间，所谓文化大革命嘅时候，所有嘅教会冚唪唥都要关门。有边一个会话咧嗰段嘅时间中国大陆冇教会咧？其实当我哋研究中国教会嘅近代史嘅时候咧，你同埋我都知道中国教会发展得最快嘅咧，就正正就系喺嗰段。教会那栋的建筑物没了，因为那段的时间呢中国共产的政权将所有教会的建筑物冚唪唥充公，一是就做仓做仓库，一是就做了学校，一是做其他的用途，总之就你不再见到在文革的时候呢有这个所谓教会的建筑物。但是中国教会那段的时间发展得其实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将教会范围是一栋建筑物，我们为了现在我们能够有一栋好的建筑物，我们很感恩。不过我想告诉你们，教会不会是范围在一栋建筑物的里面。那么我们也都会看，有些人说教会呢会不会就是为基督徒而设立的一个的会社，或者一个这样的组织。well， 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设立教会呢好像不是为着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呢，耶稣告诉他们，听一会我们都会多点了解关于这方面。耶稣说教会是一个的见证，作为一个见证呢，就是说他的重点，他的目标呢是对外的，是对这个的世界，是对世人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叫他的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即是换句话说， 教会在地上被设立有一个的原因，有一个的目的，这个原因，这个目的呢，不是为了对内那班的人。所以有些人说，教会是世上唯一一个的会社，不是为他的会员而设立，是为了外边还未曾成为会员的这个的世界来到去设立。有人说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那应该没什么错了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好好看看，这样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去敬拜，我们参加崇拜，我们唱诗祈祷听神的话，为着呢我们这个的敬拜，我发觉到很多的教会呢就投入了大量的投资人力物力，就是为着只是给我们大家能够可以舒舒服服这样安安静静这样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地方来到敬拜。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对，不过呢你会发觉到，咦，现在讲一下讲一下，我们真的是将整个的重点都摆在这个敬拜那里，所以我们真的摆了很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就只是为着在礼拜日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到去敬拜。而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真的要敬拜，老实说我们不一定要有一间这么正的这么美轮美奂的一间的教会，其实我们可以在大自然，我们在家其实都可以敬拜。我告诉你们，我在过去这十二年在非洲来到做这个宣教，在非洲我们所接触过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所接触的教会呢，哪里有一间的教会会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好？我们有哪一个敢来到去否定在非洲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敬拜是没有我们那么好？我可以告诉你，你有机会呢，我试下下午尽量说你们呢，如果跟我来到去非洲看看，参观一下非洲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敬拜，你才发觉得到原来没有所有这些东西，原来敬拜都可以这么精彩的，原来敬拜都可以这么振奋人心的。敬拜我们用了很多 的资源摆在我们现在的敬拜，那我一点都不敢否定我们现在的敬拜是有什么的问题，不过我意思就是说呢，教会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呢，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说，他说呢，真正拜父的是什么？是心里面，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们的心灵和真理来到去敬拜，这个是最重要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来到讲到到底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过去好像都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不是说这些观念是错，不过呢似乎这些观念呢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是在圣经上面会支持我们，这个就是教会了。不过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反回来去看看呢，圣经里面有讲到关于教会的，那就是刚才呢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那在那里呢教会是什么，我想跟大家特别来去看第一章最拉尾的一节，保罗和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特别来到提到关于这个的教会，很清楚跟他们讲教会是什么。第十三节第一章他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就是指基督了。教会呢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就要看回上文保罗怎样来到去讲到基督。所以刚才我们由第十九节那里呢， 来到开始给大家有一些印象，保罗他怎么样呢形容这个的基督。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和姊妹清楚知道，当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基督是哪个？他在上文告诉我们，这个的基督有非常高超的一个的特性。所以如果大家呢，你如果看回第十九节开始来到提到这个的基督，他有何等浩大的能力，而且呢，这个基督他的能力是从死里面复活，那里呢让我们看到，而且他的不单止他有极大的能力，这个的基督呢也都有非常高超的地位。如果大家看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说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还有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总之我告诉你们，保罗用尽了他能够讲得到出来的那些语句，只不过来到他带出一样的东西，我们这位的基督是绝对高超。总之他就是没得顶，总之他就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在他的上面。所以呢，无论在地位上面、在身份、今世来世，任何一样他站在一个呢绝对高超的一个的地位。而这个这样的基督，他就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当保罗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教会是身体，基督就是我们的头，而这个的基督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讲了这个关于基督这个非常高超的这个的本性，而他就是我们教会那个的元首，他就是教会的头。好了，那我就想跟大家再看一下，那到底这样特别来到去讲明白基督这个这么高超的这个本性，他想带出一样什么呢？他想带出就是下一句，而下一句呢，就是我们很多时我们很忽略的，我们多数都只是看了二十三节上面那句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下面我们很少讲的。下面那句就是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说话新译本呢，那个翻译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嗱，我想大家仍然呢嚟到喺你嘅脑海入边咧，千祈唔好嚟到摆低呢个咁高超嘅呢一位嘅基督，呢个有咁绝对高超嘅身份嘅呢一位嘅耶稣，佢喺教会里面充满晒吓，所以呢，有一个有啲嘅即系解释。就是说基本上呢，如果我们想明白保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一样什么呢，其实保罗就是跟我们说教会就是神完全充满所在的一处的地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嘛，我们这个教会有什么这么特别啊？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这么特别啊？这个的教会一样最特别的东西呢，就是这位的神完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咁我哋呢个嘅神，我想再话俾你听，唔系一个等闲嘅一位嘅神，唔系芸芸众神嘅当中，呢个宇宙当中好多神，佢就系其中嘅一个充满喺我哋嘅当中。唔系，而家咧保罗系同我哋嚟到讲，充满喺我哋当中嘅教会充满咗神，呢个嘅神系绝对高超嘅一个嘅神。咁我想问大家一样嘢，点解神要充满教会？为什么这个至高无上的基督要充满教会？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找一个答案的话， 我想我们绝对可以否定，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那么特别，是配得这个神在我们当中充满，他要这样来到去接触我们。神之所以充满整个教会，当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我想这个的原因和这个的目的呢，不难给我们看到。个原因在哪里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成就了救赎之后呢，跟着他就升天，即是换句话说，从那个实际那个的状况来看呢，耶稣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升上高天，回去父神那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耶稣升天之后，这个世上好像就没有了，能够可以让我们接触神的一个这样的渠道了，是不是呢？其实不是。一方面，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回去父那里，他会差遣保惠师，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另外一样东西，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了教会。设立教会为一个什么目的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设立教会就是成为一个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藉着教会向世人继续这样来到显明他自己。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他说教会是神的一个的面具，是神一个的面具。他说世人没办法直接来到去承受神他自己无比的荣光，我们没人能够可以见到神。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神啊，你显出来给我看看。神说得，我会给你看得到。就是藉着教会，教会好像一个面具这样，让世上的人呢，我们能够可以因为教会来到去认识他。所以是马丁路德就说，神藉着教会作为他自己在世界最主要的一个的彰显。所以很明显呢，教会那个的存在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向世界彰显神，为着要让教会能够可以有效的清楚的向世界来到彰显他自己。所以呢，神就拣选了教会，神设立教会，神在教会的当中完完全全这样充满他自己。唯有是这样呢，教会才能够可以向这个世界来到去彰显关于神。弟兄姊妹，彰显神啲咩嘢？我可以话俾你听，绝对唔系只系彰显神嗰个嘅存在。因为如果只系彰显神嘅存在嘅话，根本唔使教会。神要向呢个嘅世界彰显咧，就系彰显佢嘅爱，彰显佢嘅救赎。所以佢先至会选择一个蒙救赎嘅一个嘅群体。呢一个嘅群体领受了神的救赎，知道神他怎样来到买赎了我们。神藉着这个的群体，就是教会，向世界彰显他自己。如果神要向这个世界彰显他自己，是没可能是在其他的方法之外。我意思就是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想告诉你，喂，这一期西肥的橙好平，好好甜啊！我如果能够可以话俾大家听，西肥的橙好甜啦，这个系讲道啫吓，我唔系同佢卖告白吓。除非我自己食过，我食过之后，哇，觉得呢期西肥嗰啲橙真系好甜啊！我叫大家嚟到去买，我自己经历过、领受过、尝试过，我就可以话俾人哋听，系咪？神要向这个世界彰显这个的救赎，他当然只能够在一班或者藉着一班呢蒙救赎的一个的群体。所以为什么教会 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样的意义，就是要向这个世界彰显神那个的救赎。有人说教会最重要的应该是敬拜，刚才我都说我们为着这个的敬拜，我们有时不知不觉呢就将这个的敬拜呢好像成为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的焦点。好，我们其实不知道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是怎么样。有些人呢有少少担心，他说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没错都在神的面前来敬拜。将来在永恒当中的敬拜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的主日崇拜无限期这样的延续呢？哇，如果是这样好像又不是很吸引，好像那么谁在讲道呢？谁个诗班呢？我告诉你们，其实呢教会那个敬拜最重要一样的东西呢，就是提示我们弟兄和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这种这样的敬拜。敬拜呢其实是我们在神面前作为被造之物最重要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的目的。不过呢敬拜就不一定好像我们主日崇拜这样，敬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应该回到来去敬拜。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提示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传道人成日告诉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只是回到来礼拜堂我们才有那个敬拜的样子，还有那个敬拜的心，一走出去之后就打回原形。哇，我们人家外边怎样我们又照样怎样，人家怎样乱来我们又照样乱来。这个就是我们最失败的一个的见证，就只是在教会一边来到去敬拜。 No， 我们之所以每一个主日都要在教会里面有敬拜，就是提示弟兄和姊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当我们唱到我们的神是几咁嘅伟大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大家擘大口擘大声地唱神啊你最伟大，而是我们走出去之后在生活的当中在世人的面前我们被他们看到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几咁嘅伟大，我们被弟兄同埋被外边的世界你都看得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最重要是哪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怎样给他们来去知道我们为神而活，不是坐在这个这里的地方我们怎样养长，不是说没用，不过我们现在每一个主人我们回到来要这样来到唱诗听到继续将这个观念摆在我们 的心里面呢，就是为着我们能够走出去之后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活出这个这样的见证。这个就是敬拜。所以呢敬拜是带有一个所谓宣教的意义。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来到敬拜就是要向世人传递一个的信息，其实他们都需要去敬拜。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教的牧师 John Piper， 他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说话，他说 Missions exist，宣教为什么仍然需要存在呢？ Because worship doesn't，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未曾好好地来到去敬拜，所以我们就要宣教咯。唯有我们宣教外边的这个人他们才会知道明白认识有一个这样的神，然后当他们从我们所讲的从我们的生命那个的表现他们能够可以来到归信这个的神，然后他们好像我们这样来到去敬拜，这个先至是达到或者完成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群聚在一处的地方成立了教会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做咩神要充满教会呢？其实我哋如果真系好地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一路咁样睇落去嘅时候，你睇完咗第一章最拉尾呢一节，原来知道呢位咁高超嘅基督充满教会，跟住第二章保罗就开始嚟到解释嗰个嘅救恩啦。基督充满喺教会嘅里面，然后让呢一个嘅世界可以有咁嘅机会，就系因为基督充满教会啊嘛，所以先至能够将呢个救赎嘅见证咧传递去到呢个世界嘅当中。而耶稣基督嘅救赎系一个点样样嘅救赎咧？第二章就开始咧嚟到讲到关于呢一个嘅救恩，解释呢一个嘅救恩。如果你觉得咁样样仲未曾清楚，头先我哋亦都有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嗰度系好清楚提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嘅吩咐，佢系用佢自己作为一个嘅榜样。佢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亦都照样差遣你哋。宣教呢是从神开始的，就是因为神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况，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救赎，才开始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教会是在先，然后才有差传，不是，差传由神开始，神是差遣第一个的宣教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耶稣基督在世上成就了这个救赎，有设立教会，他不是就停在那里，他对着教会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所以我就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成就了救赎，然后他跟着说，我亦都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二十章廿一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教会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一个这样的群体。我们没有可能只是成立了教会，然后见到呢，啊，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被招聚在这处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心满意足。特别是如果我们呢见到我们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或者说是呢我们也都见到呢我们的样子 都不错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安安乐乐地在这里，没可能。教会本质上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一个的群体。咁其实咧，我可以话俾你听，耶稣咁样讲，佢要差遣我哋，系耶稣好奇妙咁样样咧，俾我哋一个好特别嘅邀请。耶稣邀请我哋喺整个救赎世界嘅呢一个咁样样嘅咁重要嘅事工上面，佢请埋我哋有参与。所以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亦都照样差遣你们。差遣我们做什么呢？差遣我们就照样去到这个世界，所做的事和他所做的事是完全相符的。那我有时候我想一下，其实呢神这么有能力，神这么伟大，他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救赎，他根本使不使要找埋我哋帮手，先至嚟到去完成呢一个咧，即系传福音嘅呢个工作咧？我好相信咧，我哋嘅神如果佢咁有能力，佢连自己嘅独生儿子嚟到呢个世界，佢都会咁样样做，佢亦都能够让从死里边复活，佢有莫大嘅能力，等等，佢绝对唔使揾你同埋我去帮手。他都可以将这个救赎的大功来到去完成。 他绝对可以呢将这个的福音没有了你和我的帮手都可以呢来到将福音传遍天下，你说得不得呢？我相信一样可以得，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的奥秘。神愿意呢来到将我们这一班的人招聚成为教会，然后呢他说我照样差遣你们。当我们被差遣的时候，他也应许我们，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他也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一起同在，这样来到去呢传递这个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呢？我只能够告诉大家，从以弗所书，从约翰福音，教会清楚的是一个被差遣的一个的群体。教会呢应该就是一个宣教的群体。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着一个的见证，为着一个宣教的目的，为着被差遣去到这个世界。讲得明显一点，教会在地上面的存在就是为着外边那个的世界。我想我们很多人去到教会，似乎我们就是搞错了个目的。会不会有很多人觉得啊，我以前未人认识耶稣，咁后来我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之后我就去教会咯。然后我就去到教会，好似教会就是我在世上边一个呢，即系一个嘅总站咁样样吓。咁啊，第二步就去天堂啦。咁我哋大家咧就去到教会嗰度咧，啊安乐乐咁样样喺教会，我哋总之唔好离开教会就得啦。咁忘记咗教会嗰个嘅存在，似乎仲有一样嘅嘢。我哋之所以蒙救赎，我哋之所以被招聚，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要被差遣去到呢一个嘅世界。我哋就往往系忽略咗最后呢一步。我知道两个礼拜前呢，阿轩牧师同大家讲过关于飞机场呢一样嘢吓。咁冇人打小报告话俾我听，不过咧，我知道我要嚟你哋当中讲道，所以我就上网咧就听咗阿轩牧师嘅讲道。咁佢咧就讲关于飞机场啊，我就谂啊，其实我正正就想讲下关于飞机场。我喺过去呢十几年咧，就因为好多时候要到处去，其中去咧当然去得最多就系去非洲，咁所以成日吓都出入机场。咁我发觉到，机场是一样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飞机场基本上是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譬如你说很累，机场有地方你可以睡觉的，你直情可以在那里冲凉，直情有张床给你睡觉的。那如果你说啊，我想买东西，哇，飞机场大把东西给你买。那你说我肚饿，那也都可以啊，你想吃什么呢？那我去到世界很多不同地方的机场，到处地方都有唐餐馆，亦都有麦当劳，亦都有 Starbucks 喝咖啡，总之你要需要那些东西差不多在飞机场全部有齐晒的。如果是这样，你会不会说既然机场什么都有，不如我们搬去飞机场住了？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说搬去飞机场住的，不是嫌贵的，解没人会想着搬去飞机场住的嘛。飞机场不是一个我们久留的一个的地方，飞机场不是我们那个的总站，个个人去飞机场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坐飞机的。我们去到机场，我们还有下一站，下一站可能去香港，下一站可能去伦敦，下一站可能去东南亚等等。我哋去到机场，冇人会喺谂住喺嗰度咧，我哋就住落嚟就算数。我想话俾大家听，今日好多弟兄同埋姊妹系将教会咧睇为一个嘅总站。睇为一个住落嚟嘅一个嘅地方，总之我而家我翻教会， 总之我不要离开教会，总之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我都能够参与，总之教会那些事我都支持，那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很不错。我想我们要看回圣经是怎样说，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被差遣的一个的群体。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他说我怎样被父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亦都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聚集成为教会，你说我们怎可以不宣教？我们不是只是说要做多些的宣教，而是教会不能不作宣教，教会基本上就是宣教。所以呢，教会和宣教，教会做宣教只不过呢是回去我们最基本那样的东西。有些像什么呢？你有没有见过一条鱼是不会游水的呢？那条叫死鱼，如果是不游水的话。你有没有见过一只雀仔是不会飞的呢？雀仔都会飞的，鱼都会游水的，马都会跑，都会跳的。这个是它最初最基本被造那个的原因。如果我们大家同意，鱼当然是要游水，雀仔当然是飞在天上面，或者一隻馬當然是會是這樣來到去跑，那我相信你會容易來到同意。教會就是為著宣教，教會做宣教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在十二年前，我那時候我在李志文華人播道會在那裡侍奉牧養，我很清楚看到神给我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呼召。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不是退休，我那时候呢我很清楚知道神叫我离开这个牧养的岗位，然后呢来到是全时间推动这个的宣教。那我可以也都可以很开心告诉你们，过去这十二年当我全职这样来到去做这个宣教的时候，我看到神很多很多方面的恩典。我亦都看到在我自己侍奉的当中是一个非常之难忘的一个侍奉，很有意义的一个的侍奉。我很感恩，我亦都很感觉得到呢，不单止我自己在过去这十二年在非洲参与这个的侍奉，我亦都盼望能够可以在更多的教会的当中分享这个宣教的这个重要，是教会基本的那个的特性，以致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可以将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存在的这个的目的再次带回去呢圣经上面所给过我们那个的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间的教会都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去敬仰你，我们去敬拜你，特别是当我们高歌来到去颂赞你的伟大，你的奇妙，你的慈爱，我们也都会想到这个世上边还有很多很多人未明白，未有机会听到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以致他们根本也都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像我们这样来到去敬拜。主啊，求你将这个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重新来到去看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那个的作用，那个的原因，就是要成为你一个的见证，在这个世上边成为你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听到你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有阵时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继续这样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恭敬将我们自己再次交给主。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